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20集。所以三人打算先找到洛风城口中的来自美国的研究资料，再去傅文生家。三人快速地在街道上走着，借着茂密的行道树遮掩自己的身形。唐默从背包里拿出几张纸，对着上面的图形和字母辨别方向。这是临走前洛风城给他们留下的地图。北京的黑塔研究所一共有2所，一所在七环外，一所在朝阳区。连洛风城都不知道他们的具体地址，只知道他们是由国家级高级机密研究所改造而成，放资料的研究所很有可能是朝阳区的那一个。北京一共有17所高级科学研究所，朝阳区有2座。唐默看着纸上简陋的图画，看了许久，轻轻叹了口气。要是运气好的话，我们3天内应该能找到研究所，运气不好，可能要找很久。洛风城画的这幅地图实在太抽象，他大概标出了北京几个重点景区的位置，再在地图上画了20几个字母。据他所说，这20几个地方都有可能是研究所。洛风城只来过研究所一次，还是坐在车上，他当时睡着了，对怎么进的研究所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之所以能判断出位置，还是根据下飞机坐车到研究所的时间，以及他在北京待了几天，被官方招待去游玩过几个地方，大致进行了判断。20多个地点，最远的相距数10公里，全部找完一定非常花费时间。傅文铎指着地图，先找 C 地点。 C 就在他们所在地东边3公里的地方。男人忽然凑过来指地图，唐默心中一愣，忍不住抬头看向傅文铎，两人的视线在空中对上。片刻后，唐默冷静地说，从这里绕过去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间，3个黑色的人影以极快的速度在其中穿行。路过一栋楼时，唐默忽然停住脚步，身体紧贴墙面，警惕地盯着不远处的十字路口。只见2个中年男人小心翼翼地过着马路。 不是天选的人， 傅文铎小声说道。等着2个玩家走了，三人才再次动身。因为洛风城的地图画得抽象，他们以天坛为圆心，画出一个直径3公里的圆，将圆圈范围内疑似研究所的地点全部找了一遍。傅文铎说， 黑塔研究所一般都会伪装成普通的大学实验研究所，掩藏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保护里面的科研人员。比如上海的黑塔研究所就改造成了一个普通的海洋生物实验室。不过这种地方一般都戒备森严，和周围有明显的隔离带。 唐默按照傅文铎的说法，先放弃了普通的写字楼。大隐隐于市，写字楼虽然十分隐蔽，绝对不会有人想到机密的黑塔研究所会被设置在这种地方。但是写字楼的人太多，很容易被同楼的人发现异常。他的目标是一些孤立的小楼。傍晚，唐默穿过一条小巷，远远地看到一栋沐浴在夕阳光辉下的老式3层小楼。他说， 那里。 傅文铎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点点头， 很有可能。 三人一起穿过马路，走向那栋小楼。就在他们即将离开这个十字路口时，唐默脚步一顿，他缓慢地转过头，看向路口的另一端。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地区，2条单行道马路交汇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，道路两边都用围墙围起来，使得唐默从南边走过来的时候完全看不到另外3个方向的情况。傅文铎也扭头看着东边。傅文生往前跑了2步，发现不对，顺着唐默和傅文铎的视线看过去。看清楚之后，傅小弟双目睁大，赶忙跑回唐默身边。傅文铎站在10米外等了片刻，他仔细听着空气里的声音， 确定那个倒在地上的人不是埋伏后，他大步走上前。检查了一下情况，傅文铎抬头， 死了。 狭窄的马路边上，一个中年妇女头朝下倒在地上，没有了呼吸，鲜红色的血液从她的身体下流出，顺着倾斜的路面流入两边的下水道槽里。不过多时，血液凝固在地上，留下一片深褐色的痕迹。唐默蹲下身子，伸出手摸着妇女的脖子，温度还没完全褪去，她的脸色渐渐沉下去。她抬头看着傅文铎，两人立即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 刚死不到五分钟，死得很快，一刀划破颈动脉，同时割破了声带，致命伤是从脖子前方刺过来的。这一刀应该是先刺下这一刀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割了脖子，手法很老练，应该杀过很多人。 天选的人？ 傅文铎摇摇头， 不确定，但不是很像。重点是他才死了五分钟。 五分钟前，唐默三人已经来到了这个街区，到处寻找黑塔研究所的位置。这个中年妇女死的时候，他们距离这里绝对不会超过200米。可是无论是唐默还是傅文铎都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影，所以在唐默忽然看到这个女人的尸体时才会那么惊讶。地球上线后，哪怕是白天，也会有玩家在路上随机杀人，杀人的理由有很多，大部分时候是为了抢夺道具和资源。有些变态偷渡客杀人更不需要理由，只是为了发泄情绪。然而这一次，这个女人死在了唐默和傅文铎的眼皮子底下，他们还没有找到凶手。这个凶手像是凭空蒸发了，无声无息。检查完中年妇女的尸体后，唐默说， 小心点。 三人更加戒备，时刻提防天选组织的偷袭。如果说谁能够做到在唐默和傅文铎的眼皮子底下杀人，最有可能的就是天选组织。北京最强大的玩家一半都在这个组织里，说不定有玩家的异能是瞬间移动，可以凭空杀人再消失。不管如何，他们必须更加小心。有惊无险地进入小楼，唐默找了会儿，发现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艺书店，并不是黑塔研究所。他在地图上划去 CD 点，确定周围没有敌人后，三人再次出现，寻找下一个地点。三天时间内，唐默三人走了大半个朝阳区，找了11个地点，无一例外，这11个地方都不是黑塔研究所。第四天，他们找到一家机器人实验室，唐默看着楼外的名字，目光一亮。这家机器人实验室位于一个幽静的小院子里，周围是普通的平房住宅区，这样的两层小楼看上去很有年岁，放在这些老房子里根本不引人注意。但是它的院子足够大，大到可以让外面的人从院子外看不到楼里的情况。唐默推门进入，小楼的大厅里放了几个机器人模型，整个一层都是普通的机器人研究室。到了二层，三人找了会儿，最终停在走廊最里侧的一个小房间里。唐默伸手打算开门，按了按，发现居然没能开得了门。他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右手一甩，变成漆黑的三棱锥利器，尖锐的武器划破厚厚的铁门。进去后竟然还是个机器人研究室。唐默没死心，他有预感这里不对。他的目光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扫过，最后落在靠着墙壁的一面书架上。这书架上放着许多机器人相关的书籍，无一例外每本书都非常新，好像从没被人翻过。下一秒，唐默说， 把这个书架推开看看。 傅文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他动手推开书架，傅小弟惊道， 难道书架后面有东西？ 说着他也跑过来帮忙。以唐默和傅文铎的力气，他们用5分力推书架，书架居然才挪动了5厘米，这更证明了这个书架的不同寻常。当书架一点点地被推开，藏在后面的一个黝黑的楼梯便显露出来。书架完全被推开，咔嗒一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蛮力崩坏了。唐默打算先下楼梯，傅文铎一把拦在他的面前， 我先下去。 唐默愣住，看着男人漆黑沉着的眸色，片刻后他 他点点头，好。三人一前一后地下了楼梯，这楼梯很长，已经越过一层来到地下。唐默拿出手电筒照亮这个奇怪的地方，他们面前是一扇半开着的门。傅文铎推门进去，一间荒废已久的实验室顿时出现在三人面前。各种黑塔模型，画在黑板上的奇怪方程式，全部表明了这里的真实身份。三人没有表现出非常的惊喜，他们立即在黑塔研究所里寻找起来。研究所里的资料大部分和傅文铎在上海黑塔研究所里看到的一样，没有太多出入，很明显两边研究所有进行信息交流。这些资料唐默也曾经听洛风城说过，绝大多数都是错误的判断。半年时间里，全球各大国家为了黑塔建立了研究所，竭尽全力地想研究它，最后几乎都是无功而返。他们做出了无数假设，从物理现象、光学反射，还有宇宙学、粒子学说上进行了多种猜想，没有一个能制作出黑塔。它就像一个不属于人类的文明，以人类现在的科学手段对它束手无策，因为它远超人类可以理解的科学极限。唐默找了半天，傅文生忽然高声说， 这是什么？ 众人立即扭头看去，只见小朋友从角落里搬出一个黑色的保险箱，箱子上放着一个蓝色的玻璃器皿。这玻璃器皿里的水浑浊不堪，因为陈放五个月了，早已水质不清。这个黑色保险箱和玻璃器皿就这么突兀地被放在角落里，一点都不起眼。唐默拿过玻璃器皿观察里面的痕迹，他敏锐地觉察到玻璃外壁上有许多指纹，这些指纹层层叠叠地交叉在一起。这只玻璃器皿很明显经常被人拿起来观察，观察它的人还不止一个，光是唐默能分辨出来的不同指纹就有十几种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